第55集，我很慌张。不时睡客户的休息间显然过界了。某天我自带枕头去纪行辰的公司蹭觉时，发现纪行辰竟然删掉了我的指纹进出权限。我实话在休息间的门口当着纪行辰的面假嚎，哭裂的做作中又带着真切的委屈，差点真挤出两颗眼泪来。我最终还是如愿以偿，因为我试出了这扇门的密码，我的生日。门打开那刻，纪行辰也想起了这一设定，脸色一阵阵的，我莫名感觉到了他也在委屈。再然后密码锁就被改掉了。纪行辰对我来说不再陌生，我通过对他的了解猜到了他改的新密码，没什么新意的他的生日。我在纪行辰震惊带怒的注视下开锁开门，一气呵成，安详地躺在了他的床上。纪行辰之前总在我赖在他身边时问我到底想干嘛，我说想追你，毕竟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我不光想追他，我还实施。我热情不减地在纪行辰身边表现着投其口味所好。我买了脆梨与青芒果，在网上学习如何做酸辣芒果。25岁的我一点不给前人留后路，各项素质都拉满了。我追纪行辰最大的阻碍在于我能否变成自己。非常简单的小吃，我为了做得更还原25岁的我的手艺，还特意跟家中煮饭的王姨通过视频，用料精确到过秤的克数，忙活到了半夜才做出一份卖相最满意的。次日我迫不及待地将酸辣芒果送给了纪行辰。纪行辰看到保温箱层层拆开后我的献宝，神情微动。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我本来想今早现做，但是网上说冷藏过的更好吃。陈哥，你尝尝。餐盒在办公桌上冷凝出一片水雾，纪行辰沉默良久，在沉默从中怀念起曾经，而后面无表情地将餐盒推开，接着伏案办公。他嗓音阴哑，没有迂回余地的拒绝。 我不吃，拿走。 那你什么时候想吃跟我说，我再做给你。我将餐盒怎么拿来的又怎么拿走了，我自己尝了尝，又酸又涩，幸好纪行辰没吃。我家祖传恋爱脑在爱情上一向不吉利，精明厚黑如我爹，商场上开疆拓土，声名赫赫，眼瞅着奔五张的人了，出差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我妈转一圈。品茶算不得他真正的爱好，至今最热衷的事儿仍是躺在我妈的腿上傻乐。我的爱情观本也这样简单，如此想来，情商过后的25岁的我一定辨别了许久才肯相信纪行辰是真的爱我。早在纪行辰向我告白前，我应当就是喜欢他的，才有了时间线错乱的公司起名和在一起之后不肯明言的真情。如果错过纪行辰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再爱上别人。我分辨不出后来者的居心，分辨不出也不想分辨，这是我绝望的源头。献宝失败的我郁闷了一整天，我占领家中的次卧，卷着被子在纪行辰的微信里无能输出。坏男人，勾引我却不喜欢我的坏男人，睡了我还不负责的坏男人。纪行辰的微信成了我的树洞，每次被纪行辰打击，我都会在这上边口嗨几句。上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，还收录着秘制早餐茶叶蛋的煮法，八角、香叶、小茴香。 我拿价值六位数一斤的古树普洱当调料，老李都夸我贤惠。我正伴着一串被拉黑的红色感叹号抒发情绪，发疯，发一些不被定义的疯，又莫名因为发出的垃圾话发散思维，回想起了当时的肌肤之亲与流连不去的春梦。恼怒促使情绪亢奋，于是生理以另一种形式亢奋了起来。季星辰，我想抱你，想亲你，想干你。 嗯？ 我看着对话框里突然蹦出的问号，瞬间懵逼，一脑袋闷进了枕头里。挣扎着爬起来，才发现从我胡乱肖想那条开始，后面就没跟着红色的感叹号为我保驾护航了。我在线撤回。 你说你想做什么？ 撤回无效，我很慌张。打字听不出语气，季行辰直接一通语音电话拨了过来，将闷声装死的我拎出来教育。通话接通，季星辰却不说话，又发了一遍消息。 你说你想什么？ 我支支吾吾，删繁就简，从走肾到走心。我说，我就是在想你。季星辰隔着网线也不能帮帮给我两拳，于是正式为先的打字。 没事的话，将这个看了。 季星辰发了一份电子文件，自分开以来，工作上都有助理从中交接。季总虽然不算爱岗，但足够敬业。看样子是他加班到这个时间，急用这份文件才临时找上我。我止住乌七八糟的念头，收心专注地看起这份合同。因为不时要对接细节，语音保持着通话，季星辰几乎都是打字，偶尔应一句。嗓音阴哑发沉，呼吸声很涩，隔着网线都令人心神荡漾，实在难顶。我没急着应，感性甚至压过了生理上的本能，因为我听到了他咳嗽的声音。陈哥，你感冒了吗？季行辰陌生打字。 咽炎。 我翻身坐了起来，白天时他嗓子就是哑的。送酸辣芒果原来是火上浇油，难怪他眼神当时像是被诱惑到了，想吃却凶巴巴的拒收。我又支棱起来了，我边回他消息边稀疏地穿衣服，在风风火火的动身声中，季行成问： 你又在折腾什么？ 去超市买梨，网上说咽炎喝冰糖雪梨水会有缓解，我学着煮一下，明早带给你。我和25岁的我有着相似的脑回路，我们的嗜好也是相同的。25岁的我也会在季行辰犯咽炎时为他煮梨水。